但大家心里清楚，这个人的后台太硬，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，对戚总兵呢都是客客气气的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，下属不听话了坏，副手不听话了坏，上司不听话了还，这么一搞啊，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一个无人敢碰的角色，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。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，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，他都要亲自作陪，请吃请喝请娱乐，完事儿还要送土特产，据说呀都是用车拉回去的。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？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，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，平均任期1.7年。这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，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，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，实在没法待。但戚继光就不同了，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，之后一直镇守边界16年，竟然没人敢来。究其原因呢，还是他守得太好，刚到边界不久，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，把城墙连成一片，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。此外呢，他还大力发展火器，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。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，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，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，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啊。这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，长此以往大家都不来了。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，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，希望呢有条生路。可惜的是啊，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，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的横人。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，防务看似十分松懈，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。可是事实告诉他们，李总兵虽然不弃枪头，却擅长扔砖头。他之所以不守，是因为喜欢进攻，别人都怕骑兵，唯独他不怕，因为他是当年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，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啊，人称辽东铁骑。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，在他镇守期间出战30余次，战无不胜，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，让人闻风丧胆，是后来天下第一枪军关宁铁骑的前身。当然这位兄台虽然打仗太多杀人太狠，但也有点混，还惹了个大祸，这些啊都是后来的事情，到时再讲啊。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，宣战那边也不打了，大家正忙着做生意，没有功夫打仗，于是困扰着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，国库充裕，边界安宁，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。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。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，财政入不敷出，流民四处闹事，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呢，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，阴险无比的手段，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呢，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，创造性的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。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儿给办了，为明朝呢迎来了新的生机，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称号，堪称国家之栋梁，民族之骄傲。好话说完了，下面呢说坏的。张居正这人呢，说他是老实人呢，那就是见鬼啊，老实人做不到他这个位置。说他是好人呢，也不太靠谱，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 都干不出的事情。确切地说，他是一个猛人。关于这一点，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。在嘉靖万历年间，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了这位王士珍仁兄的脖子上，连徐渭都比不上他，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，还是戏剧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文艺评论家、史学评论家，极其有名啊。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酒说谁谁谁不错，是个牛人，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，立马就能变成名人。明史上说他呀，书过目，终身不忘，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位名人虽身负大才，写了不少东西，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，第一是骂严嵩，第二就是骂张居正。骂严嵩已经咱们讲过了，那是个人恩怨，骂张居正啊就不同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王士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，说张先生贪污受贿，玩女人，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，既然受贿，那就得有人行贿啊。为了证明这一点呢，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，把他一把拉下水啊，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，搞得后来呀，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，对此通通无视。他的骂法呢也很特别，不是几天的事儿，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，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，骂得我耳朵啊都起了浆。其实啊，在明代，这个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，工资太低啊，咱中国人呢又爱讲排场，不捞钱怎么活下去啊。至于女人问题，那就真是恶搞了。据我所知啊，这个王士珍的老婆也不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王士珍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，还比较客观公正，虽说他有点愤青，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。之所以这样恨张居正，是因为张居正太猛，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。然而他是个文人，张居正是个猛人，也只能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了。因为猛人呢可以整人，文人呢却只能骂人。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，听完之后你就能发现呐，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呐。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，那么在这一点上，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啊，一旦动手，打残是不足的，打死是不够的，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，这才叫高手。徐阶是这样对付严嵩的，张居正呢是这样对付高拱的。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呀，高拱就心如死灰呀，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，几百里外的京城，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。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晨，大雾天，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，坐上了轿子，准备去早朝。在浓雾之中，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——乾清门。就在穿过大门之时啊，侍卫们突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当即上前围住，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。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，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，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，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，而皇帝还小，要他记住啊也难。在这片神秘的雾中，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 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的阴谋的开始。三天之后，这个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，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。擅自闯入者王大臣，常州武进县人，身带刀剑一把，何时入宫不详？如何入宫不详？入宫目的不详，其余待查。这里要说明一下啊，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，他姓王，叫王大臣，啊，王大臣取了这么个名儿，那也真是个惹事儿的主，啊，这张居正一看就火了，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？你们问了三天，就问出这么个结果？然而转瞬之间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个机会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。嗯，很好，就这么办。一天后，王大臣呢就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。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，因为在这个地方啊，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。哪儿啊？东厂。据某些史料记载啊，东厂的酷刑多达30多种，可以每天试一种，一个月不重样。有如此创意，着实不易啊。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，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。然而王大臣同志呢，似乎很不识相。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。很不巧，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。 我是逃兵，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。 来头确实不小啊，这下头大了。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，带着刀进宫，还跑到皇帝身边，必定有阴谋，必定要追究到底。既然有了线索，那就查吧，顺藤摸瓜，查社会关系，查后台背景，先查当兵的，再查戚继光，最后查。哎，小子，你想玩我是吧？没关系，反正人归东厂管，东厂归冯保管，既然能让他开口，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。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，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。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，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。不错，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。 冯宝笑了，张居正也笑了，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，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，不但看错了形势，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。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，反响空前激烈，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，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：栽赃。这都是明摆着的，把人搞倒之后，再把人搞臭，最后要人命。此套把戏，大家很清楚，拿去糊弄鬼，都没戏。于是，在供词公布后不久，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，希望他不要再闹，及早收手。张大人呢，毕竟是老狐狸，一直装聋作哑，啥也不说。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，别人来可以装傻，这个人就不行了，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，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，杨伯。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，战斗力却一点不减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准备为高拱说情。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，我着实有点奇怪，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，徐阶也好，严嵩也好，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。而根据史料记载，他和高拱并无关系，这次竟然良心发现，准备插一杠子， 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？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，我找了许多资料，排了一下他的家谱，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杨伯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，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清，而很巧的是，杨俊清找了个老婆，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。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，同学兼死党，王总督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，不说两句实在不够意思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原来如此啊。杨大人开门见山，奔着张居正就去了。你呀，何苦做这件事情呢？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。张居正立刻反驳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？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杨伯终究还是说了句诚实话，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。张居正沉默了，他明白杨伯是对的，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。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，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，求签。在良久跪拜之后，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，当他看到上边内容那一刻，便当即下定了决心。据说呀，在这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：所求不善，何必倒身。但事情已经出了，收手也不可能了，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，让冯宝自己去审，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，却苦了他的朋友冯宝，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。万历元年呢，正月29日，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，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。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，这二位啊，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。可不巧的是，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。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，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，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。到他这辈儿，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，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，也还算个好人，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，打算呢拉高拱一把。所以在审问以前，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，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，明显经过涂改。但更让他惊奇的是，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，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录，非经皇帝许可，不得向外人透露。如若自行篡改，就是必死之罪。张居正虽然牛，但牛到这样无法无天，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。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，朱熹孝十分紧张，冯保和他一起主审。张居正是后台，如此看来，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。然而当审讯开始后，朱熹孝才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十分搞笑。明代的人审案呢，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，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，这个当年呢是要跪下的啊，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，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，基本上全国都一样，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，一个是锦衣卫，另一个是东厂，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，为显示实力呢，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，全都有个特殊招待，打板子。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，历史十分悠久啊，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，先打一顿再说，这叫规矩。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。案台上的朱大臣呢，还没想出对策，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。这人脑筋呢虽有点迟钝，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，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。说是迟那是快，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，说好的给我官做呀，怎么又要打我？这句话呀很有趣，朱熹孝马上反应过来，知道好戏就要开场，也不说话，转头就看着冯宝。冯太监明显被喊懵了，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啊，很快就做出了反应，对着王大臣大吼道，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？ 话讲到这儿，失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，偏偏这位王大臣呢，非但不失趣儿，而突然变成了王大胆儿，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，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？你怎么不知道？干嘛还要问我？ 朱熹孝十分心啊，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，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。自打从政以来呀，冯宝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尴尬的事情。事已至此，演戏也得演到底呀。于是他再次大吼，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，为什么今天不说？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，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，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，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？ 丢脸了，丢脸了，彻底丢脸了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，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，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。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，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，他也大喝一声，混蛋，竟敢胡说八道，诬陷审官，给我拖下去。这位兄弟啊，他真是个好人，回头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，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，我相信你。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。 闹到了这个份上，高拱是整不垮了，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，未免继续出丑，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。王大臣呢，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，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？他到底又是什么人？ 我来告诉你谜底。 冯宝并不知道，在他和朱熹孝审讯之前，有一个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，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，这个人就是杨波。高拱走后，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 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。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，杨伯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，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，绝不可能手下留情，既要保全高拱，又不能指望冯保，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。然而杨伯名不虚传呢，他看到了冯保的心理，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，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，最后只能乖乖就范。以他的狡诈程度，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，可谓实至名归。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，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，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，东跑西逛，结果把命给丢了。但疑问仍然存在，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哪怕今天你想进去啊，也得买门票啊。这位仁兄大字不识，也没有通行证，估计也没钱，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？ 不好意思，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也没有答案，就当他是飞进来的好了。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，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，对朋友尚且如此，仇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，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的2.0版。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，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，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，从4岁到40岁除了玩什么追求也没有。小时候啊，他喜欢玩，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，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，反正家里有钱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。一直以来啊，张居正都没有忘记30年前祖父被人整死那一幕。君子报仇，30年也不晚。那时啊，还只是隆庆2年，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3，不过要对付辽王，那是绰绰有余。很快，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，共同弹劾辽王。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，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，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。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，但怎么说也是自己兄弟，听说这人不地道，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洪朝选去调查此事。其实说到底呀，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，毕竟大家都姓朱，张居正对此呢也没有太大指望，教训他一下，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。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，辽王的智商。人还没到，也没怎么着，辽王就急了，在屋里转了几百个圈，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，于是灵机一动，在自己家里竖了一面旗帜，上书4个大字宋冤之道，壮志飘扬啊，十分拉风。这4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，非常郁闷，可实际效果却不大相同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的太少，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，揭竿而起，而他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。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，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一下子变成了开除，废除王位。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的监狱中度过，也算是玩得其所以。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，而是徐阶的死敌。在高拱上台之后，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，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，在整理工作中啊，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。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，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，如果任他乱搞一通，没准有一天 又能搞出个王谷、城谷，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。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杀掉他。邵大侠既然是大侠，自然行踪不定，但张居正是大人，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。隆庆六年，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，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。那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。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。隆庆五年，作为科举的考官，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。在拜完码头之后，两个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，有效期四年。刘台的成绩不太好，运气倒还不错，毕业分配去了辽东，成为了一名御史。之前讲过呀，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，只要积极干活，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。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，可惜啊，太积极了。万历三年，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，大败了蒙古骑兵，史称辽东大捷。消息传来，巡抚张学言十分高兴，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，顺便呢还能讨几个赏钱。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，人家早就知道了，白讨了个没趣儿。张学言气得直抖啊，因为根据规定，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，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，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抢生意。很快啊，人就找到了，正是刘台。作为辽东巡按御史，刘台只是个七品官，但是权力很大，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。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。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言，而是张居正。他得知此事后，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，并多次当众批评他的行为，把刘台啊搞得灰头土脸。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，按说报了就报了，不过是个先后问题，也没有捞到赏钱，至于这样吗？如果你这样认为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，他之所以整治刘台，不是因为他是刘台，而是因为他是御史。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，全靠太监。张居正他之所以能够执政，全靠言官。要知道啊，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，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。而这帮人能量也大，冯保都差点被他骂死，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，唯恐有人跟他捣乱。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，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，什么事儿都要管，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？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，被训了两顿后居然还发了飙，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。如果说抢功算小事儿的话，那么这次弹劾就真的是大事，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。张居正震惊，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，只有你刘台不行。自从明朝开国以来啊，这个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啊，单条、群骂、混骂，花样繁多呀。骂的内容也很丰富，什么生活作风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政治问题，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。想要骂出新意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然而刘台做到了，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，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有人破的先例，骂自己的老师。在这个明朝，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，你帮我打工，我给你干活，算是雇佣关系。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，江湖险恶，混饭吃不容易，我录取你了，你就要识相， 要拜码头，将来才能混得下去。所以一直以来，无数正义之士骂遍了上级权贵，也从不朝老师开刀，因为就算你骂皇帝，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，要骂老师，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。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。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，连你的学生都骂你，你还有脸混下去？于是张居正提出辞职，当然是假辞职。张居正一说要走，皇帝那里就炸了锅，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，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呢？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，刘台的奏折被驳回，免去官职，还要打100棍充军。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，他说呀，不要打了，免了他的官，让他做老百姓就好。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呀，都很感动，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呐。张先生确实是个好人，因为献仇献报实在太没风度，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。刘台安心回家了，事情都完了，做老百姓啊也未必不好。然而5年后的一天，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，把他带走，因为前任辽东学府，现任财政部长张学言经过5年的侦查，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。为实现正义，特将其逮捕归案，并依法充军。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，很艺术，确实很艺术。而张居正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。万历7年，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，共计64处，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。从当政那天起，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，上天下地唯我独尊，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、不服气的、提意见的，都要通通的干掉。折腾了几年之后，皇帝听话了，大臣也老实了。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，一个新的敌人却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书院。这个书院呢，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，明代呢很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，流传500-600年的不在少数。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、剑桥，一算历史多少年，简直牛的不行。再一看国内，卯大，撑死了也就100多年，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只寒山凝碧，上有白雪堆积，说不出情真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燃一缕苍苔升起，松香就散不去，心思如雨尽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腻。总有一帘风雨，留恋过风势平静，赴约曲水流觞，以为沉寂于千古而续。总有一句淋漓，恣意如秋根败去，所谓老树阴刻林海本体，分明是墨香故里。 就偏是情，玉龙乘风而行，旧梦竹里碧玉花涟漪，八卦阵中你独笑笑，命运三分情，红衣